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6集，吓死你二。明安公主死死瞪着沈妙，迎着她那般锋利的目光，沈妙也只是浅浅笑着。无奈之下，明安公主只得求助地望向黄甫浩。黄甫浩轻咳一声，也有些愤怒沈妙的不识抬举。明安公主代表的也是大秦的脸面，她总不能放着明安公主不满，于是便看着文惠帝，又扫了一眼沈妙，说道： 游戏而已，怎么明旗的小姐都是如此不依不饶啊？ 文惠帝看向沈家人，沈信和罗雪燕自顾自地喝茶，好像没有听到上头的话。沈秋和罗玲好整以暇地看着上头，却是不表态。冯安宁和罗坦两人倒是紧紧盯着明安公主，目光颇为愤愤不平。沈家这态度也是很明了了，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，就是这么明晃晃地和明安公主杠上了。沈信肚子里也有气啊，方才沈妙被明安公主咄咄逼人，一点退路也没有，现在自然也轮到明安公主尝尝这种滋味了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明安公主算计别人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自己被人算计是什么滋味。既然沈家已经被摆在了风口浪尖，既然秦国人一开始就是针对沈家行事，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沈信的暴脾气一上来，想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便是今日射死了明安公主，那也拉倒。文惠帝看着沈信这态度，心中了然。沈信本就护短，何况是关乎沈妙。既然沈信要自己出头做这个靶子，文惠帝乐见其成。况且，他也不喜欢明安公主这般不将明旗放在眼中的骄纵性子，打算杀一杀明安公主的威风。就笑着对黄甫浩说道： 都是孩子们之间的游戏，太子何必如此忧心？既然他们玩得开心，朕自然不会阻拦。 黄甫浩没有料到沈家竟然是个硬钉子，更没有料到文惠帝这个老狐狸想坐山观虎斗，一时间也没了法子。况且明旗的大臣也渐渐地胆大了起来，开始窃窃私语，要是真的拒绝了，秦国的面子里子可就真的没了。他警告地瞪了一眼明安公主，说道： 明安，既然是你提出来的，就和沈小姐玩到底吧。 他又扫了一眼沈妙，意味深长道： 沈小姐既然是玩，必然不会伤了你的。 言外之意便是，明安公主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沈妙也定会付出代价。这般威胁的话，沈妙听了也只是一笑。放心吧，公主殿下，既然咱们未签生死状，臣女一定不会伤到公主殿下的。她越是这么说，明安公主就越是觉得不安。可如今骑虎难下，她便只有依照沈妙所说的做。走到另一边，明安公主的眼神就像是刀子，一刀一刀都往沈妙身上弯。她忽而又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，沈笑道： 不过沈小姐，本宫的那把弓不是人人都能拉得动的，只怕你…… 拉不起三个字还未出口，便见沈妙已经轻松地拉开了弓。和明安公主拉的吃力不同，沈妙拉弓的姿势极为优美，拉的也十分轻松，仿佛这弓已经陪伴了她数十年，而她也上手的十分熟练。她笑着看向明安公主，迎着明安公主不可置信的目光，淡淡地说道： 好弓，公主殿下的弓我用着也十分顺手，多谢了。 她招手吩咐侍女为他在眼睛上绑上黑布条，那侍女刚要动弹，却见瑞王将侍女托盘上的黑布条捻起，在指尖把玩一转，众人诧异地瞧着他。瑞王走到沈妙身后，一手自身后握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头微微抬起， 另一只手将黑布条绕到沈妙的眼睛上。罗檀瞪大眼睛，拉着冯安宁问道，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睡王的这个举动好奇的不只是罗檀，高座上的文惠帝眉头都微微皱起，明安公主更是眼含嫉妒的瞧着沈妙，眼底杀意弥漫。沈妙被缚住面前的视线，什么都瞧不清楚，只能感觉到背后的人动作温和轻柔，他的指尖冰凉，无意间触到沈妙的脸颊时，如同雪花亲吻在衣襟，有一种淡淡的凉意，却又不知道为什么被触碰过的地方又浅浅地灼热起来。等到后面的人再无动作时，沈妙才对着明安公主的方向拉弓搭箭，众人都凝神屏息瞧着他的动作，心中皆是紧张不已。有的人暗中埋怨沈妙为何要如此，让明安公主将苹果咬在嘴里固然可以羞辱明安公主，可这也就意味着沈妙一个不慎便会将明安公主射伤，甚至丢了性命。秦国公主在明棋丢了性命，秦国岂会善罢甘休？沈妙就算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怕也是不够的，还会连累整个明棋。若是想让明安公主安然无恙，就只得故意射得老偏，这样一来明棋还是会丢面子。想来想去，除非沈妙一箭射中明安公主嘴里的苹果，才能赢得漂亮。不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黄甫浩紧紧盯着沈妙，别人不清楚，明安公主是他的妹妹，他自然清楚明安公主的那把弓究竟有多重，寻常女子是拉不动那把弓的，便是有武艺傍身的有些功夫底子的人，别说是女子了，便是男子也得先和那把弓磨合一阵子那才行。可是刚刚沈妙随意拉了一下弓，那种纯熟的姿态、熟练的手势、轻松的神情，让人怀疑他在今日之前就已经摸了无数次这把弓，才能用得如此得心应手。但是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明安公主是第一次到明棋，沈妙也是第一次摸到这把弓。黄甫浩的心中突然起了几分欣慰，看着沈妙的目光好像是看到了什么新鲜的玩意儿，越发的深沉了起来。沈妙浑然不觉，他闭着眼睛，双手摩挲着箭矢上的花纹以及沉重的弓上每一道细微的划痕，同前生一模一样。这把弓他摸了无数回，明安公主总是在射得他十分狼狈的时候大方地把弓给他，说 换你了。 其实沈妙私底下已经练习了无数次，他可以射中的，但是每一次却还是故意射得遥远偏僻，被那些秦国的公主皇子笑得抬不起头。因为他是人质，就应该委曲求全，寄人篱下不可嚣张跋扈，便是能赢也得输，输得让明安公主高兴，那样她才能有机会活着回去见到富明和婉瑜。那些最艰难的岁月和这把弓上古朴的花纹一样镌刻在心底，前生的隐忍到了现在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发挥出去。她不再是明棋的皇后，却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冲明安公主发难，就像明安公主曾经和现在对她做的这般。沈妙开口道，烦请公主殿下不要躲避。说完手一松，几乎被拉满的弓发出嘣的一声响，箭矢如流星一般猛地朝明安公主射去。明安公主吓得眼前一花，那箭矢来得太快，她倒是想躲避，可是根本来不及呀，便感到嘴巴一阵疼，那箭矢一下子近在眼前，她想尖叫，可是嘴里含着苹果，身子一软瘫倒下去。身后的宫女连忙扶住她，黄甫浩一下子站起身来，面色阴沉得厉害，大厅里唏嘘声四起， 沈妙却是施施然取下绑缚在眼睛上的黑布条，走到晕倒的明安公主面前，将明安公主嘴巴里的苹果取了出来。红彤彤的苹果上头，箭头没入一半，剩下的一大半箭尾都在外头，不会刺穿明安公主的喉咙，却也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权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